第七课，接待考察团。 课文。 第一节，接风酒会。 各位，请入席。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在这儿设宴，欢迎爱都董事会一行为大家接风洗尘。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参加今天宴会的朋友和客人。这位是爱都组织董事长海因斯先生。海因斯先生是我们多年的朋友，他一直在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出谋献策。这位是杜勒先生，他是爱都驻中国的代表，我们的老熟人了。坐在我右边的这位是李宏大先生，是中国教育交流协会的会长。我们请海因斯先生先讲几句。 谢谢。我们爱都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在座各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爱都董事会向中国政府和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中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他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中国政府实施科教兴国的政策，在普及基础教育、改善教育设施、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的同事常常告诉我，爱都从在中国的工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也是我们的荣幸。这次爱都董事会中国之行的目的就是交流经验，寻求进一步的合作。谢谢。 谢谢。我代表教育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教育交流学会欢迎爱都董事会考察团的到来，希望大家的中国之行愉快并富有成效。我提议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干杯， 干杯。 海因斯先生，这是有名的茅台酒，我们把它干了。 对不起，这酒很好，可是我的酒量太小了。 快请吃菜。杜勒先生，我敬你一杯。 王先生，谢谢，我们量力而行吧。 那哪行，我早就听说杜勒先生海量。干了，没问题。 行，恭敬不如从命，我就舍命陪君子吧。不过我得先吃点菜。 对，大家吃菜。这个餐馆是有名的四川菜馆。 中国有句古话，来而无往非礼也。请允许我用这杯果汁代酒，敬大家一杯。 第二节，欣赏京剧。 各位，中国教育交流学会今晚特地安排这场京剧演唱会，欢迎爱都董事会来北京考察。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希望大家喜欢。 建妮，你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对京剧了解吗？ 懂一点吧。我知道京剧要化妆，而且有的男演员扮演女角色，有的女演员还扮演男角色呢。 是吗？是不是跟歌剧一样以唱为主？ 不全是。用一句行话说，京剧有唱、念、做、打四种表演技巧。 那你觉得看京剧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要说难嘛，恐怕对我来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好。在欧洲，我们是等到演唱结束或者一段唱词完了的时候才喝彩的。但是看京剧，在演员唱的最精彩的地方也可以叫好，如果你不懂可能会闹笑话的。 那好，等会儿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叫好。 好， 演出开始了。 李先生，我发现这些演员的化妆很不一样，有的化妆很漂亮，有的很丑，有的很凶，这是不是很有讲究？ 当然，京剧分成生、旦、净、末、丑五种角色，也叫五种行当。一般来说，净角和丑角化妆比较浓一些。中国人喜欢把戏中人分成好人和坏人两种，好人一般用红色，坏人多用白色。丑角比较特殊，说不上好坏，他们的化妆比较古怪滑稽。 哦，是这样。刚才那么多演猴子的演员化妆化得真像，不过他们演得更好。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猴子，一定是个很有名的形象。 啊，很有名，他就是孙悟空，美猴王，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主人公。 第三节，参观学校。 我看这个学校很漂亮，是不是学费也很贵呀？ 不，我们这儿不收学费。 在这儿学习的学生都是些什么人？ 这些孩子都来自生活条件非常困难的家庭，有的还是孤儿。 是吗？ 是的，您知道我们这是穷困地区，经济很不发达，一般父母都没有多少钱送孩子上学，有的孩子不到十岁就辍学回家帮大人们干活了。 那么学校的经费从哪儿出？ 经费都是希望工程的捐款。 什么人捐的款？ 什么人都有，社会各界的人都很关心希望工程，大家都愿意为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孩子献一份爱心。 捐款的有外国人吗？ 有，有外国人，还有海外华人。 国家对捐款是怎么管理的，你知道吗？ 国家成立了专门的机构管理希望工程捐款，这些款项是专款专用，任何人都不得随便挪用。 教师的质量一定也很高吧？ 我们这儿的教师都是师范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省级优秀教师呢。 我觉得你们的管理很好，校长领导有方啊。 哪里哪里，其实我们做的还很不够，希望海因斯先生多提意见呢。 生词注释： 接风洗尘， 出谋献策， 在座，在座各位， 翻天覆地， 科教兴国， 设施， 提议， 量力而行， 逮而无往非礼也， 角色， 喝彩， 生旦净末丑， 滑稽， 辍学， 捐款， 专款专用， 挪用， 有方，领导有方。